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您俩，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父子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呀，请马三立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单口相声，这是马老晚年表演的相声作品中啊非常独特的一段，81层楼。为什么说这作品独特呢？这个作品啊，您仔细分析，从头到尾十几分钟的时间，其实只有一个包袱。这样的作品啊，演员除非是像马老这样啊，有这样的地位，有这样的自信，否则呀，真的很难在舞台上把它驾驭好。我们下边就来一起重温马老晚年的风采。 就咱们国家呀，应当啊，向着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啊，咱们不能闭关自守，咱们承认咱们的技术落后，咱们的科学技术市场，咱们虚心地向外国学习。那么就咱们国家就派几个专家到各国去呀、学习科学技术。就说有他们三个人到美国去了，这三个人呢由国家也是国家干部到美国去学习。当然说这三个人呢都得有水平的啊，都是这个有高度的文化这个数理化这个水平得够吧啊。当然说我们要是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年轻化，但是不能派出去太年轻的，你17、18岁这个初中毕业的能行吗？他不行，因为他水平太低，他去两年呢也学不出什么。那么这个太年轻的不能去，岁数大的呢也不行。你像我这70多岁了，派出两年，等不到两年，一年多骨灰盒就回来了，不行啊，得派这个中年，就派上三个干部。这三个人得多大岁数的合格呢？就是38、39岁，另一个呢？是40多一点，45、6，最大的呢不到50岁，48、9、45、6、37、8，这三个人出国去学习，到美国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科学技术吧。这三个人到外国并不是去享受，不是游山逛景大吃八喝去了，干什么呢？学习技术回来我们搞四化吗？他们呢就怎么节省，尽管说是国家拿钱，国家分钱花钱，他呀不能铺张浪费大吃八喝不行。这三个人很有觉悟，什么贱吃什么，什么饭店便宜 住什么地方啊。但是这外国啊，尤其是美国，它没有太贱的东西，没有太便宜的旅店饭店，就找了这么一个小一点的饭店呢。这个小的饭店楼群挺高的，也不少，是81层那就不算新鲜。据听说外国有100多层楼的都有啊，啊，这80多层楼，到这儿找这个旅馆，找这个饭店这儿住吧。要便宜，便宜也可以住楼上。他就跟那个坐火车，那卧铺下边就贵点，中铺呢贱点，上铺呢更贱点。他这个旅店就饭店也是这样，越下边的越贵，上边的便宜。这仨人得找最便宜的，我们要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紧上边了，81层楼，到81层，上面还有没有？没有了，那到顶了，那最贱了。哦，那么住那儿，电梯上下，自动电梯，没有人开，进去一摁电钮，要上几层楼都行，就住这儿也可以。吃饭呢，吃最贱的饭，15块钱，每个人每一个人一天，15块钱的饭钱，不能再贱了。他那地方没有嘎巴菜豆腐脑，是不是？没有啊。要有呢，咱们就干不就凑合吃那个呢，是吧？这个切饽饽、烤饼，那儿没有。它最低的、便宜的一天的饭是3顿饭，15块钱。这三人开着一间房，开着一间房子呢，可等于啊是2、3大间了。办公的屋子、睡觉的屋子，这屋里全有。只要在下边传达室那进门拿了钥匙。这传达室老头子呢，虽然说外国人呢，中国通，懂得中国话，对着中国人特别客气，招待得很好，拿了钥匙上电梯上楼，没有服务员，这个饭店没有一个服务员，你自己进电梯，你上几层楼不按电钮上去，到上头拿钥匙开个门进去，这屋里全有，全有了。这里头电灯、电话、电铃啊、电扇啊、空调啊、电视啊，一切都有。你喝水、开水，拧管子，啊，喝开水；用凉水，啊，喝啤酒，拧这个，啊，喝牛奶，拧这个，全有，不用你出去洗澡，带个洗澡间，啊，这个茅房就更不说了，拉屎撒尿也这屋里，它单有一个厕所间了，啊，它这里头设备都好。到吃饭的时候呢，它墙上啊有这么一个窟窿，那是什么呢？传送带给你送饭，有这么一个壁橱似的，可不大，灯一亮了开开，就有3个人的饭拿出来就吃，吃完了搁在里头，传送带自己他就走了，够时候这饭还来。只要拿钥匙上楼开开门，吃喝拉撒睡全有，这仨人在这儿住也不错，虽然说地方小点吧，吃喝住也挺方便。每天这3个人到外头学习，够时间就回来。有这么一天出事了，麻烦了。仨人学习回来，刚一进大门这儿，传达室这老头子，传达室跑出来迎接出来了。三位，三位，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仨人就一愣，什么事儿？电梯坏了。哟，这怎么办？吃喝拉撒睡都在上边，这怎么办呢？不要紧，我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你们中国有个25000里长征，对不对？战士们背着枪扛着炮，一天一宿走200里地不累，什么原因？他们一排一排的，一班一班的讲故事，就是啊，这个忆苦思甜，讲难受的事，讲过去悲惨的生活、苦难的生活、苦难的经过，心里难过，慌起神，忘起泪，走起来几百里地不累，一天走走200里地都可以。你们这81层楼，你们3个人说说笑笑的，讲笑话，讲故事，讲点苦难的，讲点心里难过的。脑子一想那个不累呀、啊，很容易上去。这仨人想，对对，有这勇气没有啊？走走上去没问题。咱仨人一人讲一个事儿， 我讲，你先听着。你说我岁数小，我先讲吧，我先讲。对，上楼，迈步走，不就八十一层楼？一会儿咱们就走上去。走，说吧，我们俩听着。就你岁数小，你先说。我说呀，你听着，我一说呀，我讲讲我呀，我心里呀最难过的事。我要一想起来呀，你们俩人准得难过。你们这一难过，你们就不知道累了，咱们上回就容易。你说吧，我呀，从前呢，我上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我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一女同学，跟我不错，经常我们一块儿啊，滑冰啊、游泳啊、打球。有一次啊，滑冰我摔倒了，就被我摔晕过去了，不省人事。这个女同学她不顾这男女之别，抱着我就跑到路上劫个车，把我送到医院抢救过来。由这样呢，我很感激她。后来我们两人也经常见面，就算朋友吧。在毕业以后呢，她呢就分配到外语学院那儿上学了，我呢在工学院。我们俩虽然说不在一个学校呢，但是也经常每礼拜天我们就见面啊。她跟我不错，我们俩人呢可就算，哎，也就算订婚吧啊。但是就还没登记，总觉着多少分配工作以后再登记结婚。他有这意思，我有这个想法啊，经常见面。有一次忽然间听到他游泳，他淹死了。哎呀，我就几天没吃饭，我丢到现在，我今年我38岁了，我还没有结婚。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不肯要，我只要想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就想起他了，我难过，我睡不着觉，我吃不下饭。可是我不结婚，我现在我38岁，如果我过40岁了，我怎么办？我更不好结婚。哎，我自己有这个决心，我独身主义吧，我呀努力学习，我这样呢，我就算对得起他，我好好我出来这一趟，我要学点知识，我献给祖国，这就是我良心。这我对得起国家，我也对得起他。我这说着眼圈红了，这俩听着，是有点难过。抬头一看，楼口这写着40层了。哎，咱们可上一半了，怎么样？我讲这你们俩听难过不难过？有点难过，真是。你讲这我还真不知道累了。哎，来，你讲。你说我讲啊，我要说我的这难过的事儿，给他这你听着你难过，我能让你们俩掉眼泪。说上，好上，说吧。我告诉你，我呀，我今年我46岁了，我是哪生人知道吗？我是监狱里生的人，我母亲怀着我进监狱了，我父亲也同时也是进的监狱，在监狱里生长的，我没见过世面。我也没出来过，我就知道我父亲姓韩，我母亲姓陈啊。我父亲叫什么名字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因为我没见过。我盯到4-5岁的时候，我还在监狱，我随便玩，因为我不是犯人，我可以到处去串。我就跟那个小萝卜头似的，就那个跟那个电影那个，他还有个黄先生教他认字呢。我呢在监狱，谁教我认字？我就随便玩吧，到处我就打听这个姓韩的，人家说跑了，越狱了，逃走了。我把这话就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不信，是越狱了吗？是不是让他们给杀害了，枪毙了吧？哎呀，但愿得吧，但愿得他跑了，但愿他越狱成功啊。我母亲很高兴，但是也没跟我说什么。究竟这老两口子怎么进的监狱我不知道，他也不跟我说。哎，直盯到我10岁那年解放了，所有的犯人都释放，但是说杀人放火犯那是没放，就是政治犯都放出来了。我母亲听说解放了，哎呀，心中高兴，这一乐呀，我母亲可了不得，本来就是心脏病，心情激动，我母亲呢心脏病复发，抢救他也没那条件，抢救不过来，我母亲死了。 也不知道怎么着，乌七八糟的，他们给来了。哎呀，但我放出来，都走我也得走吧，我上哪儿去呢？我就知道我们家，听我妈妈说是山东济宁的，济宁的，我知济宁在哪儿，我到济宁我找谁呀？谁认得我呀？我从监狱里出来，我就要了饭了，我在街上要饭，要饭我就看见部队，部队那吃饭呢，我就找他们要，这个当兵的他就给我，哎，挺好，只要他们一吃饭，我就去，我就要饭，我就找他要，他就给。后来我就掌握这规律了，他们吹号，他一吹号就是吃饭，我不管在哪儿玩，我听着他吹号，我就跑这儿，啊，他们就给我盛饭吃。我去，后来让一个官看见，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官，不是连长，是排长。这小孩是谁呀？干嘛的？我站着说他要饭的。你哪儿的？你哪儿住？我说我没有家，我得监狱里出来的。你们家小孩进监狱，不是我母亲死监狱里呢，我出来了，我也没有家，我不知道我在哪儿住，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哪儿。哦，没有家，天天在这吃啊，吃多少日子？吃不少日子。行，吃吧，在这吃吧，你在这吃吧。哎呀，官这么说了，战士们更敢公开的给我盛饭。他们搬家，我也跟着搬家；他们上哪儿，我也跟上哪儿。我到15岁的时候，我算当兵了，人跟我穿军装了。以后培养我上学，让我念书，到中学、大学，现在又培养我出国。哎呀，我想起来，我母亲如果要是活着。我母亲真正活着没死，要看看我这样，我都当了半步了，我妈妈都多高兴。我父亲是不是真正越狱逃跑了？我父亲是不是真正回来了？姓韩的叫什么？我哪儿找去？我不知道。哎呀，我自己总想着我母亲是死了，我就盼着我父亲活着。我父亲活着今年岁数也不太大了，这说着哗哗的掉眼泪，这俩也跟着他。你说的真是，哎，真是怪可怜的，是让心难过。抬头看看，一瞧楼口，80，嘿，80层，大了，还1层。瞧您的啊，就您岁数大，您讲一个，您讲一难过，咱们可就上去了。这岁数大，站着都愣着。我讲，该您讲了，我走不了了，再有1层，咱就上去了。我这腿，一步也迈不了了，一步也迈不动了。那你也得说呀，我站这儿说吧，我站这儿说，我说一个难过的是，比你们两个人更难过，比你们这更难过。我说吧，我不说过去的，我不说过去的，我就说现在的吧。咱们仨人啊，刚才大外头回来，在这下边跟那老头子说了几句话，咱们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那这是马三立先生啊晚年表演的一个单口作品《81层楼》。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马老晚年和王凤山先生啊表演的相声小段《查卫生》。 有一位局长啊，这儿有局长没有？ 没有 啊，反正不是文化局局长啊。有一位局长，咱不管哪局，反正是个局长。 哎， 一位局长，这个局长下片查卫生。一个局啊，他下属单位很多，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查查卫生。过年过节了吗？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个宾馆，到一个招待所来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这前厅啊，地下满都是水呀，很多的水。这经理干嘛呢？擦地呢。经理拿着个大墩布，地上擦呢。我看这样子很卖力气。 我们呀， 可是头上并没见汗。 有时候在 一看那些女职工们呢，拿着展钵擦楼栏杆呢，忙得手脚不停。局长一看，很好嘛，啊，搞得不错嘛，经常这么搞吗？这经理那就吞吞吐吐回答，那个